来听歌，请欣赏阎维文演唱的《父亲对我说》，玉恩凤演唱的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，戴玉祥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

的小桥，冰凉的露水打湿了衣帽，爱情的火焰在心中燃烧。啊，

一双弯弯的眉毛，似是也弯在月亮里边。

就此暂别，约好6小时后再见。